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趁英雄，两锤打死奸渣子，今日方得出牢笼。难程咬紧，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铺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啊。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城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步浪个龙，此人姓沈，叫沈亚庆，号沈志济，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老大，女子是东吴西寄居的浪次的山东李仁和小杨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拢，沈亚庆犯死意，与你犯死意，误伤生命，本来是一盘戏在巧女大宋吃生意官司，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生意当中总分半些个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你亚庆回到村子上想当头自家娘。沈亚庆那行相骂你，咱里边的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地雷棍有玉米孔，谢谢吧。两条玉梅配在我这，一双地雷棍有诡异物证，头三根踏不得，快去大雨交锋，拉大屋子扎分两尺。两门飞兵头浪向秃头捏个发走，一根绑杆杆收拾几发走，身浪向防身扎一点扑面，兄弟都是余光长脸，腰里向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扎一点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押进外州小杨村替娘板头。这边给我沈亚庆醉不醉，心里的让做你的自个娘娘家一定会够得了。为啥有沈亚庆是个相反？因为沈亚庆非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有11个人，大家一旦非是以代替发罪，他是有一个人做兵去吃官司，你个亚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家也养一起。那么沈家庆想，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生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娘娘家中为首够得了，一旦过来到小杨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庆一口喊上哎呀，啊，崖地上果然不得，这口气是个房子革命一刀相对与半刀抬出的，忙到里间一杀没杀手，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有几张凳子，一在是一眼再口到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漏洞，哎呀那人在大大的天，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 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沈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吗？戴口天从里厢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头一背过一块，不得了不能再不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得了一点。 沈家军一口门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高浪响一波，老娘孩儿住来的，老娘啊，老娘 让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孩儿啊，你可真回来了么？让他两杂岁碰了沈家军面孔，都带起拿女子个张面孔仔仔细细个让人看，舌头女子就来这边给我拉他眼当的眼里拉郎过来。 沈家军被娘面孔一看，他又没忘记手，晓得娘吃苦，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啊啊！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那个不光地带人的两个眼睛动，哭起来眼泪也来得动，跟眼泪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邋遢裹在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昏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邋遢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了那门去那个帮小弟兄爱上你来家用，那正该吃官司，为少年打在我的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啊，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本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走神来压嘴， 让他听见女子要去寻米多收账一下，要进枪过来拿女子的米啊，扎他一波砖。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让他也上去，米多自家沟里不走的，收拾吧，别其他的都收账噻。因为老他晓得你这个脾气，受将一杀还是铁龙城顶走去当相当别样不杀，那边再当为一为人命，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女子经商经事嗯不办这个女子马后子吧，所以求女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安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凭你这把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鬼叫的。 啥叫啥都没你住去，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住去。 那他一听嘛，你只能让都没我，跟那喊龙饭。我呢，昨日子的隔壁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家吃他子半张，于是还有半张饭纸了，怕怕，我不是可以还当一顿。不乃女子吃事，乃食场来得多，过来分过账。那么光只有在女子中手吃官司吃来子，如何总要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难当手呢？让他等子一等，周子一周，你都没有，管家人家就，乃来了，等一等啊。让他不周身来大房间里，随了让铺桌上去拿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的卷 那么隔离天好点让他总得十个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天委外拿得出一点大红豆子撒火卷你给个一个女人因为个爹卷是沈爷真多牙我的浪整光受不了让他让他一经发作的账看了这样子让他再那口再那种给他整比不肯龙腾因为让他有一个想法他是个女子将来有一年寒年他高兴整个邻里我他心啊我不他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子女人走不我给他的红豆子撒火卷收了让谁女子心无个理好像你老夫妻两高的一旦了让谁理一样所以来他的爹已经看了这那可不肯弄他真假实在不白放诺的爹君诺的老师高的不能你自身爹君归这里当诺的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名字马地密所以诺的屋里来都来名字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来他以为何为一样睡你啥个睡你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的人气过来带你上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的军忙正接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里去给他三样村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时一百多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口到地当主的里向撇主当中一找张座张座当中收一个线和刮刮里三二周手各半年的给四比你随时是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向去故事啊我那家已在生子三子在地当里向来过江可当今天负责两百随时这样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复现的这样这样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展与内同当与父空现今着盘扎了那么少客气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代的等两杂水主代浪向一内您身体刺起来忙正主代浪啪一动一杂水两个拉大五子带子举在里太当当啊举在旁边各灯浪线收两个沙风不能给一声黄浪荡荡一黑两个沙风一号二三两个人一声地大地上白带白出去张座当中收了让张先生听街上荡荡的声音像霹雳一样带头一口张先生现在不能您的吧沈亚军沈来道非是一个来道历经七七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被卡板鱼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把我病人支出来扒了地堂里我是地堂里个温老板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孽障不能背了哎呦李少来让给你去故事出来可样子可得去大家大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对他拢翻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推过呢社会卡罗的名字中国哈当发给手里拿抽屉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洗浴里向拿五两零三年怎么拿张红纸的掰一掰上个钢锯分了一定头 五两的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琴，晓得人家就钢琴。那家是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有笔下，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可少？那家是不三两零三银子不里，你一口侮辱不少的了。你看当年妈妈说，所以不能把一定的大块的银子不。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农子的扒一扒下，一袋扛担水子棍，刚吃刚来，站桌浪向立起来，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起来的，这个啊，沈妖精该咋睡，提起来你等来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你是要红的是。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杀你，是来到我来到。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呢。自从你来到担子盖里之后，你个白三弟兄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我追那个杨盖大，我追我们多么的四分恶劣，郭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一个说过他犯夸张，应该给他地当的老板晓得我为的笑笑，为的瘦瘦，弄我在地当里向来过过账，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铜币，我说来的那几日给你吃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这么你给你天吃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心不能，总是位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这么我还来进来，我只好提起你我来的，你不不心是来的，你不应该的，你想想可还是了，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 沈家军个早睡，本来提起来也看，也在放走了。沈家军道理这你的，个人为服从。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来，再给他地当里来，俺有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里便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 哈，张先生，这你的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来得听听，我的吊拳接过来稍微扣一扣，忙神眼睛身边一放，这个来当在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那里过过账，那还意思拿那来大个么子？来大么子么？在他地当里随便浪费口水，请来的别外地当里讲几大，现在么那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商量，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来来大。来百米那往事我再想办法看，搿点银子送拨你，你自家该中一个门去买点吃吃吧。来当，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善意是反手收，你脑子吧。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拿。 没得，不够拿，哎，对。 那么你如今要拍拍我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我。 这个江先生说你的泡沫皮刚能把子来这个大帅帅的，哎，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好啊，这么拿着来。 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挪着来，江先生挪把银子把袋里睡，沈家军挪红子的卡开一口不少的来，实在不成眼睛看得没清楚，五两银子余上的发射出来，你拿银子 身边藏一趟哈，诺爹军往街高浪向一拐，带子张先生， 哎，真是骗你们呀！ 哎，有什么？是骗人我干，这个老大你真应听我，让我来浪街道分头回去， 不要多讲，走了。三， 你带浪贴我来， 走， 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了。马密密码哈马作对诺个许都没是诺大屋里诺的群干不了年关山年那是报孩子吧拉他一口马也不懂人见那大马分当他那还迷了作对了谁来你说然后来个年子你沈家军干死不了年轻帮队张先生张先生送本 OK 哦 来他现在你是死于什么样子一个小弟兄中间人光是我你是非是一个一代呀做行事送银子的所以来他那落地米袋一旦下来怪家人家庭诺个是想着跟你一步做的去摸一摸垮沈家庭诺不做的摸垮之后来他非山和墨子两家的七百恰白至于诺爹做的屁个屁下个下走啥个门子呢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那副阴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下诺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人就农村里下在楼上在洗叶子洗干干用来他走着不年轻不压平走上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等下一点必得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梯子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海拍子沈家进起来墨子两高的吃海拍子但他带子女子哎呀为娘的周日一带谁八带子你与我拿到机房之人谁去借美 好，哈哈哈哈哈！老娘啊，这又是新生意，好有数。哎， 脑袋咋不霸道健康？刚刚追到东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说子， 这么，啊，老娘，这个水娃卖什么价钱呢？ 那他带你哥哥来奔得了山。撒布马上高的们后马死高你不动可能我干你儿啊这谁吧陶家五分 陶家五分 为家三分谁能卖了 为家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要这个带撒布像飞一样忙正白驹的正浪向来近十三个人光沈家军几个火龙开 嗨没水吧大家听清我这人吧陶家五分魏家三分就能没了 高浪向低高白后继西上来来往往上高班听那人家经常害怕写得了一两个的不大抵浪哈哈他的扛那他高伟高一个字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来你过一对口对口呢 沈家军势力向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山浪间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去去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地我以为是起来从别浪间神与地中光间真浪间落子一杯低高的后继呢谁要吃呗八台的走上一半水台还要自己吃呗沈家军 那个头让猴子跑得了汤汤，早上想起来敲起个几十五趴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还没得啥子，肚皮里呕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吃中饭，沈家军家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个带纱布嘛，吃死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带分马腿。为啥个刚进沈家军马纱布外的马不得？别人阿是看见沈家军的人三得战斗，吃香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个。实在也马的个纱布还马不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客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喊马扎布，来到当当当当追到左姑弟门口，马扎布马扎布马一马扎布一人呢？就说你要看人家这个人没了，那么的你个人已经一把都搞门面打开了，你挑这个的扎布两只脚在公飞。你也马里杂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人家这个人那么马得到你杂布，否则呢带别带，所以人家这个带杂布一个带分马，一带人家今天杂布分马他外周期几年七百四高估着有点不好意思，娘的是个哦马杂布那杂布马夫他给就来肥一等本本的也是技术，这个嘛中间马他个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想偶遇个他米空这气，一代斗力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孩子挑这个带杂布勾来在科技门里预定家，个定家叫中字家，上当是高火当是香屋地方，一百香屋人上高呢背也够个顶起啊，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带姐妹郎想去搜去，弟弟嘞阿姨说邓公伯天龙山一马他个一两个嘛，这去娘咪郎和各站与个咱米空几娘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桑姐大姐妹郎撒不带秀嘞，这姐来过是两个没冲没冲没没长个模特，这个两米呢与两根纱织抽个模特，所以玩那个纱织东东可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着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的唉两大水浪靠后挪后世浪坏，真是为了坏后失语那了让啥子是个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相互勾来一个相合啊呵叫提之一阵力后被气砸起要想发动在这样跳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今朝行李按水的几乎后死娘我背到行李去磕磕磕最拉多啊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驴名字叫八姨，真让下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雷动呀，一个呢见那吕老板，还有人见那老吕，白玉的，大家在海里吕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不海里吕八姨，叫你吕伯比。为啥个原因？因为吕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杀，谁看你？动朱门打两张网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地与他门开问人别人哼开始交际谁都好得了不得了啊远子那个洞地也娘那失得无心啊下地被捕里的佛子 妹妹家不理，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打两个老板一大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挪个洋行当摩托了，东门开，啪，挪把人家一家庭。你一个子多疼，多发财。这现在你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厂，开地厂，还有十米种的多得不得了。非得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那里不是朋友，就是我贴这个弟兄，给到地方上讲都是些事体，谁也门上立，谁也麻麻里讲，一百开的周三年三下，但那六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六八一，那叫六八皮，但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脱一层皮。今天你呢我里天吃的也得是个大龙里洋里去扣扣今天不知安睡的叫猴子啊一龙过来对浪向深龙井深浪向自天也是害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睡里自受情也大宗子家家头一人一人杀掉了浪最浪来的沈亚军来让解密了立分当时何事杀杀过来忙着雷波一米空了打了男的哈哈小他也没喝为得落起雨起来一旦落雨实在是沈亚军喝为了让一军一军最过来相近解密了沈亚军第一波门插坏口第二部门就滚我沈家军到水当我部队去拉一拦在头时的通通在拦忙真子里包庇米空狼插文章放屁和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剧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狼给戏何事东杀西毁，毁当我吕洞要米空了、啊，毁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该到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就看见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哈哈，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衙门里向，请来吃果子，要关来起来，你还要试试我吕洞要的水德。文章总督该是谁国的正方屁嘛在啊 这哦 沈家军眼睛结成带了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二世谁是杀了那名空狼娘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也这样我去吃谷子农归去嘞我有那个帮你到海外了啊我吃子神秘谷子所以刚刚放出来那在也这样去吃谷子心里想着我是哼但是神秘这个张志刚不到来哦所以比得都眼睛不知接触两杂水拉自己的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头起心里好一哄发起来让带吕伯比去吕伯比一路勾来到沈家军门里呵哦总之马扎布得命扎布写了解谜了 滚开 只理想是滚开啊吕伯比气咋叫忙真扎布了砰一阵解谜了可带扎布本来写了解谜了逼了不能一张哈隆咚后一起哪是人家军为例啊的沈家军先给带撒布我娘走走没辛苦半年提不压提走了不能一张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都人我就不马那张今天要打来对一对可吕伯比要走沈家军啪出口了大力门两扎水一样 南跑 哟 南汉 那个穷举火龙道向了你啊，吃饱了还是啊，耍个鲁道。我问你，我这个丐帮为什么你要把他贴在湖里面呢？把不到怎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与俺们一走一百当差那个是三年的三月节的诺林八百今天你贴出来神家今天在撒波门吕波比这里的御沙站那阿中军你要是要扣扣吕东亚的水的哈哈好姐子这个红旗大当诺两个么子来诺这个中军喜不得靠他的一等因为你个白大龙米啊虽然给他总是些解头没等着钱你让像黑衣裳地里像几个猴子谁听得起来这来这吕老板来抓 对对对上上 啊地里像抽动的杀死手里像螺丝钢棒必得如果不螺丝能受死上来总之不上心不耐坚持你得在这个吕洞要合适杀人吕洞要米空狼水所以贴贴来在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要的水的哗啦狮子用忙走进一场吕波比动棍吃身雨量及塞着嘛雨是个主队忙神要进对手总之你试试我们吕洞要水的照弹啪一柱子陈家军科技内一柱子来好你慢来嘿年忙逼浪一提吕波比呜一柱子弹个空你一柱子弹个空陈家军他都是忙正吕波比雨水老水嘎子炸杀了嘿一年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也做中去啊哇哇哇哇哇哇过得冤家都走沈家军儿里的一位分析不用出来这里够用的三人正嘎一步吕伯伯一阵痛的拉翁沈家军儿他搜水扎了那吕伯伯在雨水沈家军儿在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这样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记女光他这一记女光靠了让声音才得不得吕伯伯那米空浪向马将开火里五个这里人车子恨起来自国伯伯血巴拉巴拉的用不了沈家军这一记女光哪次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 来这 吕老板来砸！这让沈家军背一个渔人车上，沈家军吓得了。你一顾四起，二听不防。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在大雨水忙着吕伯一见敌人，扎一波扎楼。努力的人打四耳机的上一发拎起，在他走水忙着吕伯一劈狗浪想扎一波，挪吕伯一个人手里一只哗啦身体拔出来。离米阳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造来个温室够得来我你吕老板为了的照弹给后继水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正沈家军的狼向一起哈我沈家军科技来钢棒的狼向哈当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手里向举个吕伯伯一个人挪吕伯伯一个人忙正钢棒浪向烟荡起门卖啪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看了我东方了东方也看住吧。喂喂喂你哪个浪子啊姐你看个个马上不中你难看了女老板上了副委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女老板啊你放心啊马上不中去你扣扣我的手头嘿来的你手里向我一定要闭的。忙正神爷的脸色加了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啦一起看到神爷的一口哦哟金刚扫地刚刚吐了一来加了啊副爷去 哈哈你慢慢叫嘿 我是一向吕伯的年脸色加了我都坐过去白哈一边在忙着吕伯的家里不能发个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多个白家伙啊别人都当难在当我身上家不贵啊好的吧不必啊还在那多个东真正的了文天嘛还是难看了吕老板身上你大家去开的去开的位置念我嘞你都别当在阿姨上你都当在当那个我身上呀哇这个人工高冷些比外地个后继张王老辈高浪向来来往往人一口狗狗心里向靠啊这年头那吕伯比依然是自个的势力蹲了给他背对的身上张牙舞爪杀人个盘来今朝盘到沈爷去呵呵不行但你出去我们来都吃两句上希望阿姨上杨烈的后继大高档级看门杨吕伯比都吃两只三五但是虽然这个人光大龙米杨烈张望最大拳头一口二番可张望认得人家晓得人家的非是一个男人神秘一人让给他白天的身上你手用一柄铜斧的一百里服个人但那个是五百一个实力的代数今天你来呗发射线去得来力可不真正他在地上动土那能把你他在地我来做车卡一米做红米我来做盘米受押金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子用上来不能当不能当越无何光给别当啊不能当给给什么的哎呀呀呀呀你李老板不认得你对待你那边东西啊哦我晓得阿子一带啥不贴来狐狸的好几道阿子别听我我带啥不联系起来联系起来你杨一天本来一手是摩托上挺寒的所以一个在狐狸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啥不贴来狐狸光是疼做的人们联系我带啥不贴单给他简历了把单手压进身体陈家俊两只手扎了吕伯比袋子里面杨丽的几道后几口内心接触姚唐你们来啊看看沈家唐咋不我在那里啊自起来的啊子你来了吗不认得呢你来了呗所以刚刚得的没得些东西在为啥坑你了那你来了呗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越我还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打罪向楼赛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伯比不来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路不来自家行里向后几个必得好的家狗困了 你以为人我弄来放我来立个你俩里夫妻 不了让沈家军身边 不要动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 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以为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对呢哎与林里出来中英之理我已经上个胆但你李来被踩起来 等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谁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咬他卖谁吧他动手就打 你们人多，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这个，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不认得呢，是吧？所以都在呢，你嘛不要同去。那个现在辰光嘛，事体嘛不当我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我财宝。 哦，马啥不？这个马啥不？可以。哎，家母一周年的，李老板生意做得较多，那个从上坡一不是动力，妈那个不，还给，就是这个，你李老板刚刚得台子呢，我那上坡贴了屋里，虽然现在到那边去了，还是，那么是应该到那不发利子了，是看关键你李老板做人呢，一个上坡，哎，那可难，做人一个上坡。开开心，发发礼子吧。沈咬金一听，眉毛一直眼睛一累， 什么？买多少？ 拿一个大布， 一个人。告诉你，五斤人吧。如今临财富卖，要买要一块出。 这个，没哈，这个刘老板啊，听起，你现在门子不走，只做批发，要一台去。刘老板，这个。我做不了主宰，那， 你不买我就打，买不买？ 这个，好吧，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打，我只碰一个浪汤汤，没浪过来。唉，再从眼睛看看，虽然自个有点视力嘛，该辰光，哈，我不着打不过，有事来就惊后。唐师傅嘛，你也看的呀。可不，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大，你李老板有在正经在马内啊？哎，这个弟弟可不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这个沈老大，你个啥不嘛？上高的你呢？那办个什么？ 我这一把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无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卖，家忙做你的，当地扛， 他搞外加一口子水，跟那记者自个说外加三分还卖， 那是就帮自个老板了，当地是反动搞，看看没看没，原来自个是给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卖，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四个啊的也得给我动手买哈给这个是难打的听啊是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一六个三六一的一波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臂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嘛三十一三十个嘛距离为一六个三六一的一波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无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还卖，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把讨价无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而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这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外加高三分，五分外加高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手，沈家军要靠。沈家不分手，银子四万不了沈家军，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头一扛，带吕伯伯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伤心失变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到地里乡去，这样最好。 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家，家徒我辈宁可的大高无心的，心里想这你的人不死眼的人，沈家军，自个想想哈子，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 哎， 女子银子娘米浪哈家将大步在冒光回家去吃饭。离去了最古来一把带着白队一忙怎么一口带啥不省去了让甜蜜了。难得你赶路是懂得分我这起。哎呀雷波比看得哇哇喳喳眼睛大是个昂立怕人去还上口来哭。难为的想着他刚才后起来脑袋撒布龙岗里去当着拐了那娘里去去沈家军一想来回呀可是我也给我娘做个袋撒布啊没吃的给立刻来脑袋撒布往街高上想一放挑子袋撒布发开两配围住小羊村。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请看传统小戏《喜荣归》。赵廷玉得中状元，装扮成乞丐回来试探家人。岳母崔氏嫌廷爱富，逼他退婚。老家院崔平也是个势利小人，赵廷玉之妻崔秀英却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待真相大白后，岳母和老家院都羞愧得无地自容。 佛门胜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叫我 啊？来人，敢是崔平 啊？不，是哪一个这么大胆，敢叫我崔平啊？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啊都不认识？了， 哦，原来是赵姑老爷回来着。劳碌不止，多有得罪。哦，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啊，就病倒了啊。 那我家小姐怎给你的金子呢？ 哦，又被贼人偷去了。 哎呦，这个做贼的也不长眼睛，怎么单单偷你的啥？ 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哟？ 哦，王一通兵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哈哈，你叫哪一个去通兵呢？ 我让你通兵啊。 莫话，你让我去通禀啊？ 哎， 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了，让我去通禀。 这 往下站一点，再往下站一点，还给我往下。哎， 你让赵姑老爷啊站到哪里去？ 反正就这么块地方，你高兴站哪里就站哪里呀。 啊，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小于我，霎时再见。 呸，可霎时再见呢？我看你呀，是黄鼠狼变猫，变一死也变不高哦。他霎时再见呢。耶，我倒想起来了，我家小姐平日里把赵姑老爷是夸了又夸，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得个乞讨回来，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就说赵姑老爷得重回来着，

贤婿的重子正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里有。 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还有么好眼里？ 贤婿的重子，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啊，哎呀，就是我儿你的刘伟。 哎呦，何有你老人家风尘？我们赵郎得中啊，这个掌印的夫人呐、啊，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啊，这，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嘞。贤婿的中着他人， 人在哪里哦？ 哎呦，老苍头啊，你不是说我们赵郎得中了，他人在哪里呀、啊？ 现在府门以外。 哎呦，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耶！ 哎呦，快快有请喽、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喽！叫人好喜哟、啊！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啊，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哎，手破烂的， 你叫些什么？ 你一边有请呐、啊， 你去通禀 啊。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贤婿咋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呢、 哎。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 哟。哎呦，我去。 哎、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哟。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小姐，岳母，岳母。 乡友要门庭，我好比燕子衔泥鸿飞，竹篮打水一场空。 小姐， 我为你受你要无情多少冤情，我为你受尽了美丑恶。 写什么？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啊，你让我退婚呐？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哎，你要到哪里去啊？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 哎呀，你这是怎么讲呢？啊、 小姐， 上前带住他。 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得惯呐，老娘我许你一剑。 哦，拿一剑？ 嗯，我跪在地下见你，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嗯， 站住，我把你好友一比啊。 比作什么？ 害伤寒病吃蚕豆嘴硬。 你 你要是做了官呐，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哦，拿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那把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们走上。 姐赐我银两，我还要一些你的大恩呐。 莫花还要谢我呀？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哎， 姐，夫妻两个还客气怎么事呢？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啊，请。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 贤婿呀，就看在老沈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顶不了他。 哎呦， 怪人呐，这个老家院跟随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请他起来吧。 若不是小姐相亲，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三天三夜。 哎呦， 起来。 哦，多谢姑爷，多谢小姐哟。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 赵郎，随我来。 赵郎，随我来。 哼。 听众朋友，再会。 Thank you.